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杨振东《沉默之门》保持不变。李莎莎，李莎莎上升两位。 让我多再看你久一点，欢乐灯的声音，再也看不见阳光。让我再听听你的沙哑沙哑颗粒的声线。 Top 3。 不了乐队大渡歌上升四位。 Top 2。 黄子琪蓝下降一位。 而家却是我最向往的地方。回首望一望那片夕阳，有了梦我还是会想家。 Top 1。 韩丽云春风十里不及你摘得冠军。 似有似无有力，是你指尖温度，春风十里不及你眉间眼里笑意。春风十里不及你眉间眼里笑意。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旭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小美啊，俗话说得好，咱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这时候如果您想跟我们闲聊，就请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 群号呢就叫56755669三，是我们的漫游漫游团啊，欢迎大家积极加入。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在 B 站上也有一个官方的直播账号，每次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您都可以来关注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的直播节目。同时，我们每期的回放也会放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上，大家也可以点击收看。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什么呢？咱们就来说说啊，这个世界规模最大的手办展 WF 明年就要来到咱们的中国上海了。 没错，我觉得很多手办爱好者来说，这肯定是一个重磅的利好消息。 没错，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这个手办模型展，刚才我说 WF 将来到中国上海，这是 WF 在开办33年以来第一次走出海外，在日本之外的国家举办。也就是说之前它都在日本办。 对，都是在日本本土举办这个盛会，然后这次要走到我们中国的上海了。那这个消息其实最早也是在7月份的 WF 2017年夏季的活动上公布的。而且在9月13号举办的 WF 2018上海 Pre-Stage 就是预先的发布会上，主办方也都正式宣布了展会的启动计划。 没错，那 WF 呢最初由这个 GAINEX 的前身，也就是 January Products 创办于1984年。1992年呢，也就是咱们出生的那一年，活动由日本老牌玩具模型公司海洋堂接手。那每年呢夏冬各举办一次，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那 WF 呢已经成为了手办厂商、原型师、手办模型爱好者们最大的一个盛极的盛会。 没错，这个展会的负责人在上海的发布会上也表示说，每年在日本举行的 WF 都会有很多海外的爱好者来参加，这个手办的市场已经逐渐形成规模了，而他们也相当看重咱们中国手办行业的未来。 没错，那另外他还提到呢，2013年捧酷苏棒曾呢邀请海洋堂呢在上海举办了咱们手办的艺术展，在那次展会上呢，他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年轻的原型师，并且开始邀请他们参加这个 WF。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发现咱们国家的这个原型师和团队数量依旧可能稀少一点。 就相对来说是人数比较少一些。不过呢，对于主办方来说，目前在咱们中国举办 WF 的时机已经变得更加成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WF 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在日本也是从 pre-stage 也就是预展开始的，所以主办方特别想用一个同样的轨迹、同样的方法，在咱们中国重新开始。 没错，在发布会上呢，主办方还邀请了两位中国原型师和两位日本原型师担任 WF 2018上海的推广大使，其中包括咱们的 Hobby Max 的创始人 Kikin， 那么莫纳工作室的四季以及两位在这个手办界很知名的这个日本的原型师， 大佬。 没错，那 WF 2018呢，上海的举办时间已经确定为明年的4月6号到7号，展会将会设立起区和个人展区，来自中国、日本的这手办公司和原型师都将参展。除此之外呢，现场还会开设舞台活动、声优见面、歌手表演、cosplay 展示等等。另外 ，Good Smile Company 和 Max Factory 等知名手办厂商也已经加入了参展的阵营。主办商也是表示，目前呢，他们也在和更多的厂商进行一个协商的洽谈。 对，另外呢 ，WF 的一大特点也是当日版权制度。什么叫当日版权呢？就是指的是原型师通过提交材料，由主办方向作品的著作权、商品化权持有者申请版权，许诺原型师可以在 WF 当天会场内展示与贩卖角色相关的 GK 白模的临时版权授予政策。那么也就是说，去申请这种授权，就我们可以在展会当天去使用这个角色的形象。那这个 很方便啊。 对，这个政策也可以优化版权申请的一个速度，而且提高原型师参与的积极性。 没错，那此次的 WF 2018呢，上海同样也开放了当日版权。成功报名并申请获得当日版权的原型师呢，在展会举办的2天时间内都会享有当日版权的资格。 没错，那目前已经为2018这个 WF 上海开放当日版权的，包括 Capcom 四叶工作室、North Stars Pictures、白组、 Nature 加 Wani Books 等多家版权方的作品。 没错，另外主办商在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中呢，继续表示他们对中国非常的喜欢和看重。然后他们说呢，就目前呢 WF 这个手办可能在他们当地已经到达一个饱和的程度了，那需求的人口呢已经趋于固定了，但是咱们的中国的市场是非常广大的，也希望呢接下去能够让我们中国民众更多的啊去参与到这个原型师来，更能够喜欢并且欣赏他们的作品啊，也这其实包括公司在内啊，通过他们的这个预期也好，他们认为能生产出符合中国市场的一个量身定制的作品。 嗯，没错，其实对于手办爱好者来说，这个一年举办两次的 WF 应该算是一个特别大的盛会了。 嗯， 而且这个世界规模最大的手办展每年也都会吸引大量的手办厂家还有同仁团体来参加，他们在展会上展出而且销售最新的最得意的手办作品。 没错， 而咱们作为爱好者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欣赏到这些新的作品，而且买到一些就平常买不到的特别有收藏价值的限定品。 哎，没错， 甚至是你可以真的面对面的和一些知名的手办原型师交流。 没错，在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 WF 2017夏上呢，主办方宣布明年官方将在中国上海举办一次 WF， 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新闻了。对，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本土以外的地区举办。 没错，像这个第一届 WF 咱们说是1985年开始举办的，它的诞生正是受到了日本御宅族这个群体逐渐形成的影响，而且 WF 从1992年开始转由海洋堂承担这个主办嘛，目前已经运行了有30多年的时间。 没错，那海洋堂是什么呢？海洋堂其实是一家日本知名玩具模型的制造公司，它呢成立于1964年，创办人呢带领公司这成为了这个日本当时最重要的啊等于制造商，玩具 食玩制造 商，食玩的制造 商，就是咱们吃的那种儿童零食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小玩具， 对，你吃个套餐送你个这个。 哎， 啊，2013年10月呢，上海曾经举办过一次这个海洋堂的手办展，那它呢也成为了中国首个大规模的手办艺术展。 嗯，那在今年的这个 WF 2017年夏季展上 ，Max Factory 还有 Alter Good Smell Company、寿屋、海洋堂等一大批公司也都是带来了他们最新的、最精致的作品。 没错，那在今年的展会上呢，游戏阴阳师与来自中国的手办公司 Hobby Max 也联合展出了角色的手办。 是， 这些角色呢包括神孤惑鸟、白狼、大天狗以及主角之一的800比丘尼。 是，那目前咱们说这个2018年的 WF 上海站的官方网站也已经上线了，而且9月1号就是会已经正式开启了。 没错， 那到时候也会有具体的更多的展会信息来公布。那在明年春季的时候呢，咱们中国的手办爱好者们就有机会在现场欣赏到各家厂商的最新手办，而且大家也要准备好自己的钱包了。 没错，其实咱们说实话，这个你说手办什么的，就是其实挺好的，而且你有这么一个盛大机会，咱不用再来回淘了。 哎，对， 因为现在买我都不知道真的假的，你知道吗？在很多网络平台 可能在展会上更有保证一些。 没错，然后咱们顺便还能请个年假去趟上海玩，多么值得的一趟旅行。 所以你已经预定了明年的年假了，是不是？ 对，我已经默默在网站申请了。其实没有，就是大家也可以这个积极的去看嘛，是吧？ 哎， 我觉得有这么多个盛会啊，在中国更多的一个啊，一个展出啊，给咱们中国很多原型师，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销售渠道。 对，而且给大家就是互相交流过程中，也许会产生更好的灵感。 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 那 咱们说完了 WF， 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咱再给大家讲讲这个手办。 好嘞。 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人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我笑问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呢，就是杨宗纬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啊，是一首这个翻唱的版本。 嗯， 其实也是在形容一下咱们这个，其实你说它是一个很大很受欢迎的一个全民呢，其实也不是。但是有一些文化和产业呢，我就觉得特别好，新兴的是吧？是咱们这个可以说90后甚至80后的一个新兴的产业。 嗯，那铺垫了这么多， 没错。 可是到底想跟咱们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呢？ 就是要跟大家说，如果你跟你们父母说，妈妈我要买一个手办， 嗯， 你妈妈肯定以为你去买一个春饼啊，嗯，就是手办究竟是什么， 嗯， 是吧？很多家长呢，后来就是有些孩子可能特别爱，家长也受到一些渲染， 嗯， 家长就说那手办是不是就是玩具呢， 嗯， 啊， 其实手办还真的不能和玩具简单的挂等号， 这个就专业了，小美。 嗯， 嗯， 所以很多人都会好奇啊，这个手办它到底是玩具还是艺术呢？ 没错， 其实即使我们说这个玩具行业，它也是有一些四分五裂的感觉的， 什么都有，反正现在， 比如说呢，有一种玩具，它就是具有收藏品类型的这种性质，也被称为设计师玩具。那像我们说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作品呢，我们更倾向于称它为一个艺术品。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那它其实还只是一个玩具而已。 嗯，那其实呢，即使是无论设计师给玩具贴上怎样的标签，对吧？ 嗯， 那消费者的需求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几年已经是促使行业的蓬勃发展了。 嗯， 那根据他们其中一个集团的数据显示呢，在2016年，所有收藏类的玩具，那大家注意啊，这一类型包括了动作玩偶、微型玩偶和收藏卡，的销售额飙升了多少呢？33%。这促使玩具行业去年的整体销售额上涨了5%。 哎，其实咱们说，不管是那种超大型的，还是口袋尺寸的设计师玩具，他们也通常都是由像什么树脂啊，还有什么木材呀、塑料这种材料来制成的。其中有一些也是城市艺术家的原创设计，但是大多数都是根源于咱们的流行文化。 没错， 这又导致了，比如说很多国际的动漫展、那些漫画迷的展会，以及专门售卖这些玩具的专卖店，生意是非常的兴隆。 嗯， 那娱乐业已经迅速的授权设计师玩具使用他的角色来推广电影啊、电视剧还有视频游戏等等。 没错，而且大型玩偶呢都是限量生产的，这就让他们对收藏者来说具有一个很高的价值了。 嗯， 较小的玩具呢则通常以福袋的方式出售啊，这类似于收藏卡，它给了买家额外的惊喜。 哎， 这也导致了一种叫做拆箱的这种流行趋势啊，激动的粉丝们会一次性打开整箱玩具，希望获得一件稀有的玩偶啊，他们还会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分享一下他们的狂热啊。 嗯，就比如说咱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叫 Kid Robot， 它的总部是在科罗拉州嘛，然后这个公司也就是被视为这个领域的先驱了。 嗯， 比如他在2002年的时候就把设计师玩具从日本引入了美国，但是他现在已经被华盛顿的一家快速增长的玩具公司所超越了。 嗯， 我们说这第二家玩具公司，它是从98年开始制作摇头玩偶，而且最终抢占了这种收藏类玩具市场的主导地位， 就是放在那儿，那玩偶滋滋滋滋动头啊！一般的咱们国人都会摆在车上那种，嗯，是吗？ 对， 是那种摇头， 一开车然后就开始， 对对对，就开始一直摇头啊。 嗯， 那这两家公司呢，其实都是制造类似的产品。 嗯，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甚至还是同样的角色， 嗯， 你比如说 Batman 蝙蝠侠， 啊，兔八哥，或者辛普森，但他们呢都有不同的经营策略，也并不认为彼此呢是他们的各自的竞争对手。 是咱们说的这个 Kid Robot， 他的首席创意官就之前说过嘛，说非常感谢他的竞争对手，就这个 Funko， 给他这个行业带来的市场扩张和关注。他当时就说这个 Funko 对这类玩具的发展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而且他们的成功也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没错，那当那个等于 Kid Robot 的管理者啊，其实是在2014年加入的。那当时呢，这个公司正在陷入财务和管理困境的苦苦挣扎。在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2012年离职后呢，这家玩具制造商就开始举步维艰。他们一是没有坚定的方向，另外呢销售也下滑，士气也低落，员工呢也纷纷跳槽了。 像 Kid Robot 他的首席创意官就说嘛，说当时公司已经失去了方向，而且他在加入 Kid Robot 之前是就职于一家名为国家娱乐收藏品协会的玩具公司，为 Kid Robot 设计玩具。那他的目标其实是通过和年轻的城市艺术家合作，生产那种特别有想象力的设计师玩具，从而把 Kid Robot 带回到他最初的发展道路上。 没错，然后呢他们都开始和一些大牌的设计师设计一种称之为这个Dani 魔鬼 兔子的玩偶以可以承受的价格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呢，他们还推出了由买家定制的这种素体的玩偶 Money。 那像这个 Dani 的概念已经被其他公司也都使用了，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 Funko 还有淘奇多奇、迪士尼都是有借鉴这种概念。那迪士尼它使用米老鼠的这个形象，就是也命名了它的一个产品线。 没错，但是呢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Kid Robot 的真正变革呢，发生在这个当地有一个安迪霍沃尔视觉艺术基金会同意授予该公司使用许可证之后呢，在朋克摇滚现场长大的这个管理者和这位波普的艺术家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确实 这个管理艺术家就称道呢，说霍维尔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霍维尔是非常伟大的。 而且呢他用工业技术来普及他的作品，我们也是做的同样的事情。 是的，像 Kid Robot 他的产品和营销副总裁之前也表示说，他们的第一批这个 Dani 产品受到了零售商和收藏家的好评。 没错，那初期的成功呢就激励着这个 Kid Robot 扩大了产品线，包括这个毛绒的玩偶包含这个坎贝尔汤罐以及被称为这种隐形雕塑的霍沃尔艺术品的高端复制品。 而且这个 Kid Robot 还对漫威DC 漫画公司以及南方公园和辛普森一家等电视剧的角色进行了自己的改造。像我们说 Kid Robot 的首席创意官之前表示，艺术和版权角色的融合让 Kid Robot 在6个月的时间内实现了盈利。他虽然没有透露销售的数据，但是表示公司正在实现增长。他还补充说呢，公司现在也在改善大家的工作环境，而且现在公司有近20名员工。 真是很难以想象他们面临着这种挑战。那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将他自己旗下名为这个Yummy World 的产品线，这是一个什么呢，专为大众市场零售店开发的适合儿童娱乐的一个子品牌。这意味着呢 Kid Robot 需要更大的投资并保持着更大的库存。 像 Yummy World 毛绒玩具、钥匙链等等产品现在已经上市了。Kid Robot 的首席创意官表示，正在探索进军家庭用品和生活用品的可能性。他说他们有种视觉的吸引力，还有舒适的触感，就像抱着一只小猫咪一样。 但是相较于他们呢， Funko 的这个风险就比较小了。Funko 公司呢主要集中在这些特许的商品上，这类产品往往在大众销售店中卖得更好。根据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说法呢， Funko 通常随时都要处理175到200份的许可证。 其实他以其对娱乐大片的灵敏反应是就是非常为荣的。因为他们就是对这个流行的电影捕捉是非常敏锐的，也制造了一系列知名的电影角色的玩具，比如说《权力的游戏》《哈利波特》《英雄联盟》还有《星球大战》，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角色，比如说《黄金女郎》还有《汉娜·巴伯拉卡》这个卡通片当中的形象。 没错，那大量的特许产品呢，是这个方口成长的关键因素。该公司也表示呢，这个其在2016年的营业收入为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50%。 大多数主要玩具公司会对6到7份许可证进行大量的投资嘛，但是在方口这家公司里面，他们不用像大公司那样担心受到约束。 没错，那方口呢，最近宣布他购买了这个瑞克和莫蒂的特许权，这是一部呢就是成人向的动画片剧集。他计划用这部剧集在今年晚些时候，从玩具行业扩展到家庭用品、家居装饰品和服装的领域。 Funko 现在是有274名员工，而且在美国设有一家设计工作室，这也缩短了这个周转的时间。像他说啊，说这个玩具从设计到零售店上架，Funko 可以在短短的70天内完成。 对，为缩短呢上市的这个时间差，他们也是全程在控制美国设计这些产品啊、质量啊，包括这个速度方面更加高效。 是的，像玩具的评论网站首席执行官这个吉姆希尔福曾经说过，说快速的周转对玩具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对热门的角色的热情可能会快速的燃尽，你不知道哪些玩具的生命周期到底有多长。 没错，那Funko呢几乎不担心受到大型玩具制造商的排挤，他们说呢，就是保持灵敏的反应有助于保持竞争力，而且呢制造啊，考虑制造业和劳动力成本的话呢，小公司的间接费用要小得多。 事实上像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家玩具公司海之宝还有美泰，也都向Funko授权了他们的角色形象。 没错， 那管理这么多的许可证也已经吸引了零售商的关注嘛。这也有助于Funko快速进入到沃尔玛呀，还有 Hot Topic、 巴诺书店，还有 Target 这种大众市场商店。那这些商店大多是有专门的销售Funko的专区，那Funko也通过月度订阅计划直接向消费者们销售他们的产品。 是，那Funko的首席执行官就说呢，该公司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他拥有许可证的数量，而是在于他对每一份授权的这个投入。 所以投入还是非常重要的，全心全意的把他们感到兴奋的一切投入到流行的文化当中。 没错，这还是最重要的。其实听到这儿，我们上半场还剩一点的时间，给大家听一首这个杨宗纬啊，当年也比较著名的这个《一次就好》。然后我们回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科学回来，那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那咱们进一小段片花是吧，小美？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催你跳。 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闭上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这是天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那您可以呢通过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官方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或者在 B 站上搜索我们的 UP 主也叫漫游嗨翻天来关注我们，这样每期的视频完整回放您就可以在 B 站上找到。 嗯， 另外我们开启 B 站直播的时候您也会收到消息， 是收到提醒。 嗯， 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没错，那我们今天下半场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下半场就来说一说目前卖的大热的这个 Switch。 嗯， 啊，就是 Switch 呢之前一直被大家刚开始要出的时候给予了很大的希望， 是 啊，后来出了之后呢大家又是一阵低迷。 对， 啊，大家又 因为大家会觉得 Switch 上面的游戏实在是比较少。是， 对，因为很多游戏吧它也是登录比如说四大平台 PS、嗯、Xbox 是吧，啊，比如说 Switch 啊是吧，还要带一个 Switch、嗯，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这种联合平台的游戏呢在 Switch 上面卖的都不是特别好。 哎，为什么呢？ 哎，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目前有几款独立游戏在 Switch 上卖的相当的好。 哎，那为什么会卖的好？嗯，其实主要还是能被大家看见。 嗯，没错。 嗯， 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说说这个啊。 行，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之前有一个神奇男孩龙之陷阱。 嗯， 那它呢是一款什么呢？是一款同时登录了所有主要平台的游戏。那它的开发者就宣布呢它在 Switch 上的销量已经超越了 Xbox PS4 和 PC 上的销量总和。 嗯， 这是为什么呢？你说？ 我觉得这个和 Switch 上面独立游戏的政策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嗯，因为在 Switch 推出前后嘛，任天堂一直都在强调自己对独立游戏的支持。 没错，那通常情况下呢，主机绝对不是这个独立制作人发行游戏的第一选择。 嗯， 你想啊，他们往往会选择这个阻碍更小的这 iOS 或者 Steam， 是吧？ 但是自从 Xbox Live 和 PSN 做出重大策略调整，帮助开发者简化发行过程，获得更多曝光率之后，独立厂商便有了更多的机会，他们比以往的更容易获得推荐，有时候却无需付出这个推广费，就能入选厂商在这个 E3 上展示的合集， 很好的机会。 对，任天堂呢就是最近一个加入这波潮流的公司，不过他们的政策啊与其他厂商有所区别，就是降低游戏发布的频率。 嗯，其实在今年三月份的开发者大会GDC17 上面，任天堂也是举办了一个特殊的活动，来展示自己对独立社区的支持。 没错，那发行与开发关系部门的主管呢，这个丹蒙就说呢， Switch 发布时间的间隔很长不是什么秘密，他说就好像还没有打开洪水闸门，更长窗口期呢是意味着玩家有更多时间与游戏产生共鸣，开发者获得的关注度呢也会更高。 那像商店里面更少的游戏数目也代表其中的每一款都是精挑细选的，就跟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这 Switch 上面的游戏大家可能感觉偏细 屈指可数。 对，但是你看这个官方就说嘛，他们是为了让大家有一种每一款都是精挑细选的感觉，质量上也是比较有保证的，这不但维持了新鲜感，让玩家在每上架一款游戏的时候都感到特别的兴奋，也相当于把单独的游戏推到了聚光灯下面，所以咱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Switch 上架的游戏开发者感到自己得到了皇室般的待遇，因为实在是不容易啊。 对， 所以这个任天堂会和每个团队商讨发行的策略，来保证这些游戏不会被淹没在这个噪音里。 没错，这就与如今的这个往 PC 的平台 Steam 的呢形成了一些鲜明的对比。自从啊这个 Direct 这个数字取代了绿光之后呢，眼下在 Steam 发行游戏呢并没有什么门槛了， 门槛很低了。 对， Steam 呢也固然拥有比 Switch 多得多的用户，但是呢你和潜在玩家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就像一名开发者说的那样，说 Steam 用户多有什么用呢，说市场上这个噪声那么大，你又接触不到他们，如果你能去一个更好的平台，一个玩家能看到你的平台，那自然是更好了。 其实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现在 Steam 变得越来越像 App Store 了，每天都会有百十来个游戏上架，但是咱们在 Switch 上面每年可能也只有100个游戏， 太鲜明了。 对，这个对比非常鲜明，几乎是你能被玩家看见的保证。 没错，那比起大型的开发商呢，独立开发者更青睐 Switch 的另一个原因比较微妙，就是说如果只发布数字版，他们并不用担心定价带来的影响。 那在 Switch 发售初期呢，人们发现同一款游戏的 Switch 版售价往往比其他平台高出了10美元，正是因为 Switch 卡带的制作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为了实体店的生意，数字版也必须和卡带版的定价一致。那第三方开发者是面临了两个选择，要么是保持数字版的高定价，承受它在玩家眼里失去吸引力的风险，要么你就降低数字版的价格，在比较贵的实体版里面额外附赠这个额外的内容。 没错，那和那些体量较大而不得不制作卡带的开发商相比呢，小游戏的开发者只要发布数字版就不会面临这些问题了。 那对他们来说以后的目标就更加清晰了嘛，就是要好好做游戏，争取进入到 Switch 的商店，被更多的人看见。 没错，那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先来听一首歌吧，是吧？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人买 Switch 也不用着急，因为就跟小美，你这 Switch 到底后来玩没玩？ 我没买呢，不是准备今年秋天会上架一批新游戏吗？如果说有能打动我的游戏的话，没准就会入手一个。那不知道你那个落灰的 Switch 还好吗？ 其实我刚买 Switch 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 PSP 的升级吧。你说因为咱们原来玩 PSP 觉得太好玩了。但是后来你才发现这玩意儿啊，一定要你身边人都买才有意思。 我发现好像 Switch 真的很注重就是两个人游戏或者多人游戏的那种， 就是 一个人没法玩是吗？ 就是也可以玩，但是就是 没什么意思， 还不如玩手机呢。就是说必须得身边人都有这玩意儿， 就多人玩的话， 我拿我那个出来，咱俩就有意思了。 就是大家联机一起， 没错，大家联机有意思。但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天天猫家里， 孤家寡人呢，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需要玩家一定的这个情怀在里边。因为你看咱们之前大老师不也说吗，他那些东西也都落灰。当时我就提大老师，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东西拿来，我说咱俩一块玩呢。当时大老师也提供一个就是非常客观的因素啊，就是咱俩离得太远了。 这个没有办法通过网络联机玩，必须面对面的一起玩。 对对对， 他要是能通过网络，我也就不用愁这个。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没准哪一天我们的这个 Switch 就变成大家聚会上面的一个神器？ 快呀，快呀，就赶紧，趁我那个一代还不会太过期的时候。 嗯， 因为我后来其实了解。啊，我看了看那上面游戏，其实都属于挺清新的那种游戏， 是吧？那是不会就是比较合像我这种比较小清新的味道？ 就是你要喜欢玩奇奇暖暖那种，这上面就太适合你。 哇，真的，那越来越想买一个 Switch 了。 对、嗯，哎呀，行，那说完 Switch 呢，将来还会咱们等会儿再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味道的这些一些小小的事情啊。 嗯， 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杨宗纬的《那个男人》。 嗯。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我是左小梅。 是，刚才咱俩其实调侃了一下这个游戏机哈。 嗯， 其实游戏机，你说实话，其实从 GBA 开始，一直到现在，或者说可以用最早你那个当时跟大伙说小鱼套圈那个游戏，其实你也是赢了，你知道吗？ 那算是一个掌机是吗？ 那也算。其实从那个发展到现在来看，其实进步太多了，这个东西，对吧？ 小鱼套圈完全没有电子那个技术的介入，好吗？ 不，它虽然没有电子，但是它是那个掌机，你知道吗？ 很好玩。 对，当时而且还有一种瘾。其实你想想那会儿为什么呢？大家为了单纯的游戏而快乐，就是能把这圈套的就特别厉害， 就特别快乐。 对。 然后你看小美其实也没多大年龄是吧，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游戏这个掌机就发展了这么迅 猛，发展好迅速、 对吧、其实呢这也归功于这个几大公司是吧、也归，其实我觉得更大归功于咱们玩家一直在坚守坚持， 一直在支持着这些公司。 那你说到玩家呢，咱们就从市场表现来看一看、那2012年呢发售的这个，当时发售了一款 VIVO啊、 VU 是吧， 对对 VU 啊，的确呢是当时让这个发行商感到是有稍微一点失望。那根据当时最新的统计呢， VU 的累计销量呢仅仅突破了1356万台，说实话我觉得不错了啊。 我觉得还不错、 对啊，相比之下呢 VU 则拥有累计销量突破1亿台的好成绩。 哇、1亿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 每 基本每6个人有一个人， 60个人 有一个人， 哇，真的很厉害。那像这个 VU 嘛，也就成了任天堂寿命最短的一代游戏主机了。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他们也宣布、确认了将在日本国内停产 VU 的消息。 没错、 那我家的这个要成为绝版了 啊！你有这个 VU？ 对，我有这个。 哇，那你看拿出来吧。 它有一个就是特别大的这个控制的 pad， 那上面也有一个屏幕。但是你会发现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你盯着电视屏幕，你就很难兼顾小屏幕。如果你看了小屏幕，那你势必会错过电视屏幕上的信息。 那像游戏好玩吗？ 我就忠实的马里奥赛车玩家。 你就一直玩马里奥赛车？ 对，还有像大金刚，那个也是需要有2个人来配合玩比较好玩的。 其实很多游戏都是这样，就是单人的游戏真的没法玩。你就跟咱们这个是吧，咱们的有些斗地主象棋，这 都 得 要多人， 你不能一人下象棋 是 吧。那这个尽管呢 VU 销量惨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平台上不具备好的游戏。小美你听啊，于是呢这个、任天堂就决定在新游戏机上 Switch 啊，给这些玩家错过游戏的第二次机会， 给这些玩家 就等于把你这个 VU 的游戏 移到 这个新 的 Switch 的新 的 掌机上。 对，其实像任天堂的美国总裁之前也在接受采访时的时候说过嘛，基于 VU 的销量，很多消费者没有机会去体验那些优秀的游戏，所以他们创造了新的商机。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在一直内部探讨，必须要加入新的内容来让这些游戏变得更加新鲜，从而进一步促进咱们玩家去购买。 没错，那今年3月呢，新发售的这个掌机啊，就处于一个强劲的起步阶段。第一个月的全球销量呢，就达到了240万台。而凭借着啊，这个非常有名的这游戏《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等新游戏的不俗口碑，玩家对这个 Switch 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甚至在上周啊，它还帮助任天堂的市值一跃超过了索尼。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特别喜欢玩那个马里奥赛车，像马里奥赛车8的豪华版，还有这个9月份发售的宝可梦铁拳 DX， 玩家可以期待更多的 VU 的游戏增强版本来到 Switch 的平台上。那这个总裁也强调了说，宝可梦铁拳的 DX 版这个游戏和马里奥赛车8豪华版是一样的，也提供了一种玩家所期待的更好的战斗模式，更加丰富的内容玩法，还有这个给了玩家购买游戏的理由。 没错，说到这儿，小美啊，你那马里奥赛车是，它是我理解中的那种 Mario Kart 8。 然后就是在大家在赛跑道上赛车那种， 对， 是 就是几个跑道上每个人 道具吗？ 那对，就是用道具， 用道具，然后 所以它的会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比如说你是吃道具，正好把谁炸一下、 那个是能联机吗？你当时玩的时候， 那个是可以联机的，但是这个好像对网络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有的联机你是要和国外的玩家去，基本上连不太上。 那你当时反正就是先自己玩， 对，自己玩也可以，或者你比如说有朋友来家里，然后3-4个人可以一起去玩。当然、 三四个人还可以联机， 就可以、就它有4个 player， 就可以支持4个人来对战。当然你就是要家里有那么多手柄才可以。就额外自己配一些手柄。 哇，那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马里奥赛车属于老少咸宜。 对对对， 因为它的画风是特别，就是很可爱的那种感觉。 就是其实咱们知道的那个马里奥 Q 版的，对， 是吧？ 是的。 然后它变成那种，等于我理解就是那种小赛道上的小跑车，然后吃道具。开始发射炮弹是吧？ 对， 各种给别人甩，其实有点像咱们当时那个叫什么那款游戏，叫什么卡丁车来着那个？ 跑跑。 哎，是吗？ 就是和，就它跟跑跑差不多，就但是我好像现在这个马里奥赛车都是有道具的场次，我没有发现那种纯比技术的，但是像跑跑这种游戏好像还有那种就是无法使用道具， 对，有一个竞速模式， 对，竞速模式， 就是你的知道，你说起跑跑呢，我就想起我当年的这个回忆来了。当年我玩一款游戏，就想做一款游戏的电竞选手。 当年玩跑跑， 你也玩竞速模式是吗？ 对，我就专门玩竞速模式。 我只玩道具场。 它有一个五指的赛道，那个当时呢，中国选手的飞猪车记录是多少来着？我忘了，是1分24秒。 就是等于 它 那个路非常曲折，就像 路就是五个手指嘛，就是这样，地图就是这样， 哇， 就是前面这个手， 嗯， 然后等于从这儿出发， 嗯， 然后开始漂移。但是在跑跑卡丁车里啊，我记得当时你漂移之后可以攒加速服， 嗯， 就是你漂移嘛， 是那个红色的那个 是吗？对，红色。然后你要团队竞速呢，每个人都有红色，就变成蓝色超级加速服。 哇！ 然后当时我觉得个人竞速赛呢，我就是能达到从出门第一个弯开始， 嗯， 一直加速不断，一直跑完全程。 哇！ 就一直就因为它五指嘛， 那 漂移就很多。 国服能不能排上？名次呀！ 我当时苦练，也就在1000多名而已。 哇，那看来真的就是已经很不错的成绩了，真的。 就是前面 就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就是前面那个成绩让你特别苦，特别闹腾。比如说吧，我是1分26， 嗯 啊，到1分24能有7、8百名，你知道吧， 嗯？ 就是我1分26， 那竞争真的 034， 好 激烈。1分26.032，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小美？ 就是你肉眼都看不出来。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手指哆了一下这个右键，就是你是。我当时真的都无语，而且那种就是他当时那个房是你个人开房间不被承认的， 嗯， 你必须得是7个人都开个人竞速，那这里边就存在了这个人家撞你啊或者怎么样这种， 嗯， 你这所以那个 就互相的干扰， 对，因为大家的水平还都差不多， 嗯， 然后呢就都在一，你想就五指赛道，你转的弯， 嗯， 得有一些进口，进口 是 从这儿超， 基本上就人挤人，大家都会有碰撞，是不是？ 对，都会有碰撞。然后呢，我完成最好的那次就在1000多名的时候，就是没有碰撞。 嗯， 其实前面也碰了两下， 嗯， 只不过我后来跑得很快就走了。 嗯， 所以当时我就记着，我每天啊，我跟你说，就瞄着电脑，就这几个键，记着，呜，我记得空格和这个 control 是什么来着， 嗯， control 是 摁加速。是 不是还有 shift 是什么 ？shift 是那漂移。 嗯， 按住 shift 键又是漂移嘛，就是这样，呜，我身体也跟着转，你知道，然后滋回来，然后 哎，你有那种感觉？就每次玩赛车，然后人家就说，哎，你玩就玩吧，你那身体跟着左右摇。 要加入这个游戏， 但真的就是玩手表的时候自己跟 这样才有意思嘛。 对， 所以你看，我和小美都是比较懂得生活，就是这样， 嗯， 而且，那个， 还能体会到游戏的乐趣。 没错，你记不记得当时还摁两下这个，就不不 摁两下方向键，可以 摁两下这方向键，就是往前加速这个， 嗯，加速。 而且你知道起步的时候还可以加速，就是 3, 2, 1，快要开始的时候， 嗯， 你不摁这个，这个起泡嗡就走了。 是的， 那个哇，哎，这都是青春的回忆。 嗯， 这就好像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小美玩过有一个叫泡泡糖还有游戏。 哎，泡泡糖还真是没有玩过。 就是那个泡泡糖，就是一个不大的地图。 它是不是打炸弹的那个？ 对对对，一个不大的地图，你可以下去下泡泡，就是你可以下去那个，就泡泡不是天空刷吗？ 哎，我好像玩过那个，有一个叫蛋蛋糖。 一样， 是不是 一模一样？ 就是两个人组队或者单人组队， 对 你想你要把对方从地图上炸下去， 炸下去， 嗯， 没错，就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在地上那个炸那个坑，然后坑越来越深，然后这个玩家就下去了。 对，你那是坑，我这里就是泡泡， 嗯， 就是它不有上面会落下很多泡泡吗？ 嗯。 然后你可以跳泡泡扎针， 哦， 你就扎针，把这泡泡扎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把泡扔到那儿，就反正你想尽一切办法吧，把对手淘汰。 对，就是我们每个人手上会有一个炮弹，然后你每次到你的回合，你可以打一发这个炮弹到对方选手那边。 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个就是最早的这个绝地求生。你知道那个就是 回合制的绝地求生， 打的是心理，那个真打的是心理，因为你有时候跳下去。就因为他怎么放炮你不知道 啊？你们那个会有风速的那个什么显示吗？ 啊，不会。 我们玩这个还有风速， 风速 就他告诉你 风速 什么，就比如说你算好那个距离，算好那个角度，你知道那个炮弹正好能落在他的附近，然后但是它会有风速影响，这就给你的比赛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 哦， 因为没准儿你风是往哪吹，你还要考虑到啊，这个风速是每秒几千米。 那风速是能判断吗？ 对，你也要通过计算，但是像我们这种就属于估摸，完全都是自己估摸， 完全的估摸啊， 嗯。 好，行，那咱们上半场时间啊，什么上半场啊？你看我这都说晕了。 咱们 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是吧？再给大家放一首歌吧，歌曲回来之后稍微总结一下。 听个什么歌呢？ 嗯，我们就来听一首杨宗纬的《我变了》。 哇，今天是杨宗纬专场吗？ 对，我变了，我没变。小美，你变了还是没变？ 没变，保持初心。 好，保持初心。 好，一起听歌。 人生光 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歌曲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 我是左小梅。 是，不知道这期节目您有没有收获您想得到的这些信息内容和资讯呢？ 新鲜的资讯。 对，反正我和小美呢就觉得说，哎，无论你买了什么样的掌机和游戏机吧， 都要好好对待它。 对，都要好好对待它。另外呢，我仍然觉得手机好像另一代的趋势。 嗯， 目前又有某某手机是吧？最近好像又是要发布了。 新品发布喽。 是，我觉得这跟掌机就是一个很大的取舍。 哎，最近很多电子厂商都集中在九月份发布了他们的新产品。 其实我 很多价 啊，我个人觉得啊，我会把这个用到坏再换。 我们要善待 我 们的 身边的电子产品，对，还有我那个洛辉的 Switch， 回去就要把它玩起来了。 对，回去玩玩起来。 好，那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账号漫游嗨翻天。您也可以登录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我们这个 UP 主，您点击关注啊，这样我们每期视频的完整回放还有这个开直播的信息您就能收到了。 那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 那下面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梅， 我是徐可，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せーの、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う。